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角。水牛下水，水没水牛腰。羊入羊林，羊吃羊树芽。毛驴驮草，草压毛驴腰。沙马烫河，沙打沙马腿。妈妈骑马，马慢妈妈骂马。妞妞哄牛牛，拧妞妞拧牛。姥姥喝酪酪，落姥姥捞酪。舅舅驾啾啾，飞舅舅啾啾。书童磨墨，墨墨书童一脸墨。梅香添梅，梅报梅香两枚梅。